网易云阅读，喜马拉雅出品，边疆工作室制作，明月清原著，古风多人有声剧《长安少年游》。 严君玉之所以被选入宫，这就要从他那天在桃花林打的纨绔子弟说起了。他打的那个冯小衙内的父亲是户部侍郎冯佑，背后的靠山是宫里的一位公公，也就是小太监说的二祖宗七皇子骂的段长福。冯佑认了段公公做干爹，冯小衙内被严君玉打了之后回家哭哭啼啼把事情说了，冯佑连忙进宫告诉了干爹，又送了几千两银子。段长福原本就是个贪财的，有睚眦必报，顿时把严君玉这个名字记住了，正好选伴读时看见了，就把他分到了七皇子名下。七皇子脾气古怪，又刻薄寡恩，去年就有个小伴读因为不听话被七皇子一脚踹断了肋骨，皇帝宠爱他，只不过罚他闭门思过三天罢了，空出的这个名额就给严君玉补上了。段长福是想借七皇子的手让严君玉吃点苦头，再找个机会好好算计他，把这不知天高地厚的严小侯爷教训一顿。果然严君玉一见七皇子就被骂了一顿，又有雍嘉年在旁边煽风点火。雍嘉年是常进宫玩耍的，他有个姑姑在宫里当贵妃，和七皇子有交情在。两相夹击下，七皇子对这个愣头愣脑的小伴读第一印象就差得不行。严君玉却不知道这其中的厉害，他对于伴读的想法大概还停留在三国演义里主公和武将的关系。严君玉一心想让七皇子知道他多会玩打仗游戏，好让他以后把自己派到边疆去建功立业。他并不知道宫中如今已有太子，其余皇子不过是当作富贵闲人培养罢了。伴读与其说是家臣，不如说是玩伴，最要紧的是听话乖巧，知情识趣，他却对这些一概不懂。七皇子住在皇后的长春宫中，自有一个小院子，严君玉也分到了一个小间。这宫里精致是精致，地方却太小了点，院子里的海棠如今已经开残了。这天严君玉起了个大早，吃完饭好奇地站在树下打量海棠花，冷冷的声音在背后响起来。 你在看什么？ 我看海棠结果子没有。 严君玉十分老实地回答，回过头来看见七皇子正带着四五个随从瞪着他。 海棠结果子关你什么事？蠢东西，还不跟上。 七皇子萧许很讨厌自己的新伴读，他从小被人捧着，整个皇宫他看得上眼的人一只手就数得过来，其余的人在他面前都跟奴才差不多。就算是雍嘉年这种在自己家里是宝贝少爷的家伙，到了他面前也得陪着小心。他最习惯的事儿就是带着一堆人在宫里招摇过市，偏偏来了个叫严君玉的家伙，呆头呆脑，一脸蠢相。这还罢了，萧许最讨厌的就是他身上那股态度，说不清道不明，偏偏跟别人都不同的态度。比如挨骂这件事，寻常人被骂多了就怕了，战战兢兢的。严君玉被骂了几次后却不是怕，他只是从此就不太说话了，闷闷的。萧许偶然扫到一眼，发现他又盯着海棠果子看，再问他他就说没什么，让萧许想骂都不知道如何下口。再比如受罚这件事，萧许看他不顺眼就罚他不准吃饭，他真就不吃，也不求饶，默默地过了饭点，也不知道从哪儿弄了一个干巴巴的馒头吃完了，显然是没吃饱的。但是萧许下次罚他不准吃饭，他还是那样子，不知道怕，也不求饶，罚他面壁，罚他抄书，让他一个人站在墙角，他站完了仍然做他的事，该找东西吃就找东西吃。雍嘉年带着人孤立他，不和他玩，他就自己在院子的角落里掏蟋蟀玩，翻开石板找那些避光的小虫子。严君玉自己有一个小弹弓，他站在墙边打靶子，一个人玩得自得其乐。 萧许看得心头火起，抓过他的弹弓踩得稀烂。 蠢东西。 严君玉第一次露出生气的表情来就是这次了。他那张蠢得要死的脸登时涨得通红，阳光一照，脸上的绒毛都清晰可见，从白净的皮肤下透出血色来。萧许几乎可以看清他额角的血管，他瞪着萧许，眼睛滚圆，跟笑起来眼睛弯弯的样子一点儿也不一样。雍嘉年狐假虎威： 严君玉，你干什么？还想打皇子不成？我告诉你，你敢对皇子无礼，是要抄家的。 严君玉把牙关咬得紧紧，有一瞬间萧许几乎以为他要哭了，但是他没有，他只是狠狠地掉过头去，不理他们了。萧许本能地觉得有点不舒服，但他过去的15年过得太舒服了，他无法分辨自己是为什么不舒服，所以本能地怪在了严君玉身上。 站住，不准走，你是我的伴读，去给我把弓箭拿来。 萧许是想让严君玉嫉妒的，他有很多把好弓箭，都是皇帝赏赐的，又漂亮又好用。雍嘉年说过，这样的弓箭在宫外面都是有价无市的，哪一把都比严君玉那把破弹弓要好。有一瞬间，萧许脑中甚至闪过一个想法，如果严君玉求他的话，他可以把这些弓箭赏赐给严君玉一把，只要严君玉承认自己的东西比他的破弹弓好多了就行。但是严君玉没有求他，只是默默地把弓箭拿给他就走开了。接下来的几天里，萧许发现严君玉在收集树杈，宫里的树是不能动的，他只能趁修剪的时候在剪下来的树枝里找。很多次萧许看见他很开心地捡起一根树杈，仔细看看又失望地放下了。如果让雍嘉年知道的话，一定会笑他，给他起个新的外号。他们现在已经给严君玉起了很多外号，包括破落户、榆木脑袋，要是他们知道严君玉在捡树枝，一定会叫他小乞丐的。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萧许竟然没有拿这事儿来嘲笑严君玉。严君玉的弹弓在5天后才做成，皇后宫里的小叶紫檀盆景忽然哭死了，太监抬出去扔的时候被他发现了，他喜出望外地弄到了一个小树杈，做了个歪歪扭扭的弹弓，常常别在腰带后面。 真是蠢相， 萧许嫌弃的想。他仍然很讨厌严君玉，因为萧许发现严君玉这个人的讨厌之处就在于他压根就没有把自己放在眼里，他大概把伴读当成了一件差事来做，萧许吩咐他做什么他就去做，做完了就自顾自过自己的日子。他似乎天生有这种天赋，不管别人怎么孤立他打压他，他都能找到自己的事做，他连掏墙缝都能掏得怡然自得。有次萧许发现他在罚站的时候数蚂蚁，不知是从哪儿弄来了一些馒头屑，摆成一排，看着蚂蚁把它们搬回窝里去。他清楚地知道院子里哪里有蚂蚁窝，哪里有燕子窝，哪棵树的海棠果结的最多。就算全世界的人都不跟他玩，他仍然过得很开心。萧许就讨厌严君玉这份开心，他越来越讨厌严君玉和自己说话时脸上的神情，那是一副全然应付的神情。不管萧许说什么，严君玉都只准备做完了就去玩他自己的。萧许压根不记得他笑起来是什么样子，不管怎么罚他、骂他、甚至推他，他都不会再像第一次见面时那样一脸茫然地专心看着自己了。那时候的严君玉虽然蠢相，但是眼睛是看着自己的，他是能跟着自己的表情做出反应的，他甚至还问自己要不要玩他的木头人。可现在严君玉总是一派冷漠，萧许心里的不满积压得越来越多，导致他对严君玉的态度越来越不耐烦。现在雍嘉年他们早就不讨厌严君玉了，他们只是不和他玩而已，反而是萧许对严君玉越来越粗暴，以至于雍嘉年有时候都要劝一下他了。这天早起要去上学，萧许先去给皇后请安。5月到了，皇后宫里已经摆了冰鉴，宫女从里面端出梅子汤来给他喝，里面不过是一堆碎冰块罢了， 严君玉这傻子又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好奇地看着冰剑，他的眼睛一认真起来就是乌溜溜的，亮得像星星。 怎么偏偏每次看我的时候就像个死猪子一样？ 萧许心头火起，拿起勺子就朝严君玉砸了过去。别说严君玉，就连皇后也吓了一跳，那勺子在严君玉额头上弹了一下，他捂住额头不满地看着萧许。 怎么发这么大脾气？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就算要打人，让下人动手就行了。 我看见这蠢东西就烦。 哎，那就换个伴读，也不至于生这么大气。我看你舅舅家的小儿子就很好。 我不换。 萧许的脸色沉下来，皇后知道他脾气古怪，也不再劝，又让宫女拿了个勺子来，看着他喝完了汤，嘱咐他上学要听先生的话。 有声剧《长安少年游》，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